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982，我倒没有睡得很死过，但是有一次用生命在睡觉的经历，就是大二的时候宿舍消防演习，我提前没有注意到宿管通知，结果演习开始的那个早上，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楼道里传来好像是报警的声音，伴随着还有各种嘈杂的脚步声，然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不容易挣扎着坐起来，看到室友们一个个都还在睡得跟死猪一样，犹豫了一下就又躺下接着睡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消防演习，就感觉要是真的火灾，我们可能真的就这么睡到死了，所以请大家绝对不要效仿。 打开电视的新闻，爱总是先想发生，干柴烈火两个人，风中老虎瞄不见的眼神，爱情像是场冒险，我小心的走向前，你的笑是几乎点黄色的境界，爱在燃烧，凌晨3:08，一呼气失了效，危险悄悄地来到，爱在燃烧，是你把爱情颠倒，召唤直线的表，让人无处可逃，爱总困小心狼火，是你和我就要着火，爱情一色红颠覆，常会知人危险，爱上游戏挑战自己，不过过瘾就怕出局，不怕意外，只是万一你有纵火嫌疑，爱在燃烧，是你把爱情点着，高温直线的表，让人无处可逃，爱不会小心狼火，是你和我就要闯祸，爱情一色红颠覆，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周五的晚上带给您的直播节目《潮流梦工厂》，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同步直播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数码资讯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厉害了，我们关于这样的一个命题叫做新游戏时代应该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对 待。那么稍后时间来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志向生活，咱们赶紧走起来了。好的，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资讯的内容哈。资讯的方面的话，来看一下第一条消息，在5月15号的下午呢，吉米科技在成都举办了春季的新品发布会，推出了有两款的无屏电池 H2 和 H2 Slim， 以及呢一款激光电视叫做 HowLoon。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有前方的照片在现场，来看一下相关前方照片是什么样子的。吉米无屏电视新品发布会的现场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屏幕给到了一种我们可以说是哈，感觉不太一样，跟以前发布会感觉好像更加宽阔了许多，所以说我们的视野也变得更大了一些。那一会儿呢，也会让我们的两位嘉宾跟我们来去跟我们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吉米无屏电视，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资讯内容是怎样去解读的，一会儿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哦。那当然了，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吉米的消息呢，他们在发布会当中也公布了一下未来的发展战略，他们与百度联合成立了 AI 无屏实验室，加快了全球的市场布局。发布会一开始呢，吉米科技 CEO 这个中波也宣布2018年第一季度的吉米销量同比增长105%，销售额同比增长101%，同时呢也公布了吉米2018年的目标为30亿元。这个情况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品牌、国产企业也在不断发力了，也要祝福他们一下。看一下第二张图片，关于全新的产品，来自他们的吉米的消息。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方面啊，这是吉米的 H 系列，刚刚我们看到了一张图片，会觉得哇这么好看啊，怎么回事，一会儿跟你来去解读一下。 H 系列相关的无屏电视定位呢是一个旗舰的产品了，而这样的一次发布会呢，他们发布的这个吉米无屏电视 H2 则在此前产品基础之上啊，对亮度啊、画质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升级。而外观方面呢，他们也是这个 H2 继承了 H1S 的一个设计，而相比 H1S呢 ，H2 更加圆润了一些。功能方面 ，H2 采用的是四通道的光路设计，达到了1350 ANSI 流明，也能够进一步去降低环境光对于投影的相关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可变光圈的功能，提升了画面的对比度。那音效方面，吉米无屏电视也会依旧啊采用这个 Harman Kardon 的相关的立体声的环绕音响，配备了叫做双向被动低音振膜，在保持产品的体积的不变同时呢，也要提升了一下相关的音质效果。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先看一个我们的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志享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条的资讯内容啊。那这个资讯的情况，刚刚我们看到了吉米相关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这个无屏电视给到了我们一些其他的非常这种清爽的体验。那再来看一下他们另外的交互方面吧。交互方面呢，像这样两款产品均搭载的是吉米的 AI， 支持的是语音交互，也支持的是人性化的多轮对话式的引导操控。那从现场的操控来看呢，包括像点播呀、调整视频的进度的功能呢，都可以通过这个语音啊进行相关的操控，甚至还能够连接一些更加智能的家居设备。而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吉米呢在这两款产品当中都会加入了一个叫做智能语音助手的功能，并且履行了智能音箱的职责，同时他们也保留了一个叫做电动滑板的技术，支持自动对焦、梯形校正和智能的辅助校正功能，即堪即用了。到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的一张产品图 片，能告诉我们一下这样的一个几米的五屏电视 HR Slim 到底应该是长什么样子了。很多人说，哎，这很像之前的一个很非常非常高级的产品。是的，那样子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给到了我们一种比较有豪华质感的这种观感啊。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张图片，这样一张图片就更加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这样的一个 Harman Kardon 它自带的一个音源，它怎么能够让我们既抓眼球又抓耳朵了。好了，那么关注过了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条资讯之后呢，还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关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新游戏时代。那刚刚我们看过了第一条的资讯内容啊，也想让二位来宾去跟我们评价评价。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数码达人黄浩，你好。 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小浩好。然后今天还有位新朋友， 对，新朋友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欢迎来自于知客的主编冯伟文，你好。 Hello， 大家各位听众好，我是冯伟文。 是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各位观众们在场啊，要看看我们这个相关的评论了。刚刚我们聊过了第一条的资讯，关于这样的一个几米的无屏电视，我知道黄浩在现场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好吧？ 啊，其实冯伟文也在 啊，对， 来。几米的电视其实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不陌生 了，不会陌生。对， 它早先在咱们节目中亮相了那个 Z6， 其实是一个比较亲民化的产品，因为那个是2999、嗯、你注意到价格非常有趣，早前的那个 Z6 是2999，这次的产品是一个3999，一个4999，一个10999， 对，就是更高的还有更低的价格都会出现。 那其实更高的产品的话，无非就是说它会有更好的一个亮度表现， 对， 以及你注意到那两款产品它的整个机身比较大一些，这样它就可以放下比较大的扬声器， 嗯， 那这样的话它的音质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所以其实很多人问说 Z6 HR Slim HR 怎么选，那有多少钱就选多少价位就好了嘛？ 只能拿预算去卡呗，是吧？ 对，它因为它每档的它的流明啊，它就是它的那个亮度，它的一些体验都是会有一定的，就是显示效果上都是会有一定的差距的。 就是还是说一分钱一分货， 对， 是吧？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就是吉米把像 HDR10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那个运动补偿，对，它是放到 普及了， 普及了，它每档产品都有， 嗯， Z6 也有，然后 HR Slim HR 也有。我们来说一下那个激光电视吧， 嗯， 那个东西比较有意思，因为去年吉米发布的激光电视都比较贵，因为去年发布的都是 上万。 不是，都是两万多， 对， 三万， 2999这样的。 旗舰款是卖到89999，但是那款激光电视的效果就是属于你如果不仔细看，你觉得它就是个电视机，它根本不像是一个投影的一个， 嗯， 就是前头激光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 它的效果非常好。那这次呢，因为大家肯定还是觉得说到两三万或者是七八万价格太贵了， 嗯， 就这次出了一个普及款产品。但即使是这款普及款产品，它的很多的指标，包括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效果，也比之前市面上的一些万元档的一些激光电视要好。 嗯，所以说他们也在自己把自己的技术进行相关的革新啊。 对， 那革新之后给到我们的用户们的还是更加良好的一种观看效果。 对， 就之前我在一个就是电器卖场， 嗯， 看到有摆这个样品啊，这个激光电视， 嗯， 哇，好大一个哈，啊，挺长挺厚重的感觉。 对， 中间一个很亮很亮的一个小窗口，然后往这个墙上面很近距离嘛投射这个非常非常短轴这样的一个投射，会发现它那个墙上配了一个极其好高级的这样一个抗光幕布， 嗯， 还加了一个边框，那个边框当然我看就有大几千块钱一个啊， 嗯， 很贵。我说那这样配齐又是这个投影机又是这个幕布，这得要好几万甚至是3-4万块钱，真的有一点点觉得心疼，还不如买一电视机。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些相关的选择？ 对，他这次其实你看他当时设计是，我就是包括激光电视，我去前头白墙也是 OK 的， 嗯， 头白墙是 OK 的。因为我们讲不管是前头的激光设备还是这种就是传统的投影的设备，它的主要实现的目标还是说在你预算比较有限的情况下， 嗯， 去买一个更大的显示面积的产品， 更大的。 对， 对，因为你想一般来说电视机你买到75英寸都已经很贵了，75、70英寸起码都是万元起的了， 对， 那80寸、100寸那就更不用想了， 嗯， 所以其实用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去实现一个更怎么讲，就是更大的一个显示， 大的享受， 对，更大的显示面积是投影的一个目标。 谁不想让咱们的视野更宽广一些呢？ 对， 对 吧？ 对， 所以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而且装修还更简单，你不用装电视墙。 对对对，哎，有没有可能到哪年哪月时候，这个电视机可能就不复存在，变成都是投影了呢？ 就现在来看的话，电视机的整个的亮度，包括色彩，还是比，嗯，他们俩还是比投影要更好一些。 嗯， 所以说， 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它是在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嗯， 那当然你想像那个8万多的那款，就是它旗舰的那款对吧，这个产品那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但是你要想你8万多你是不太可能买一个100英寸电视机，100英寸索尼那个多少钱来着， 10万找1块钱， 50万找1块钱、 哦、对对对，50万找1块钱， 对，50万，这个 49万9999， 对， 太可怕了。 对对对，你想一下，8万跟50万比，这个还是很明显的，虽然都很贵，但是这个贵的差别也很大。所以说其实每个产品都有不同的一个面向的人群需求，我觉得看各家的需求的一个程度吧。而且我们今天也分享，其实在卧室，很多卧室现在已经不装这个电视机了， 对， 你会发现卧室买 改装壁炉了， 无屏电视买个这种无屏电视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嗯，对，这个贫穷限制了很多朋友们的朋友，包括我在内的想象力哈。就原来这个100寸的这个电视有这么贵啊，就从来没有想象过有这么贵。那来我们看看今天第二条资讯内容吧，这两个字叫做争议为一个标题。这个事儿呢，其实那天我看这个事儿刷爆了朋友圈了，因为很多数码行业的从业人员记者们都在现场来看了这样一场发布会。与其叫发布会的话，可能更应该是一场脱口秀大会，也有可能可以被这样去称呼。 嗯， 那到底怎么理解呢？5月15号时候，锤子科技在鸟巢开了发布会了，正式发布了这个备受关注的锤子新旗舰坚果 R1 啊，以及被 CEO 罗永浩被称为叫重新定义下一个10年的个人电脑的新品坚果 TNT 工作站。哎呀，这个事情我们这样，我们先用一张当时这个图片来回忆一下，这个到底怎么能够被燃爆朋友圈这么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也来去回忆一下现场的情况吧。那天晚上首先是有雨，很多人是 对 打着雨伞披着雨衣，甚至拿着这个资料袋，这个就纸袋套头上，然后看这个发布会。 我们俩虽然那天不在，因为我们在成都，然后但是我们那天都有朋友 同事都在现场。 对，我们也都有同事在现场。 嗯， 然后而且其实媒体分的票都还比较好，都是内场票。但在那种情况下，内场票就是最不好的票， 就是完全不遮风挡雨的地方。 对。然后但是还好到发布会开始时候雨就开始小下来了。 嗯， 所以说发布会大概延迟了有应该是 半个小时 左右。 嗯， 开始，当然了，老罗发布会也没有一场准点开的了 啊。是啊 这个他发布了两款， 没有跳票就不错了。 他发布两款产品，有一款产品其实冯伟文他们就是知客已经收到了， 好， 是那部 R1 旗舰 款。那款其实是没什么争议的，我觉得，因为那款，因为锤子从去年的坚果 Pro 2这款产品开始，整个机子就变得好用起来。 嗯， 但是我们说，因为后来笼络了很多原来从华为过来的一些产品经理啊，还包括一些负责供应链的一些人过来，那么其实整个产品变得很，我觉得变得很上道，就是机子做的也不错。然后呢，整个的配置啊，包括说它的一些功能细节都做得还比较不错。 嗯， R1好像冯伟文这边有上手过。 来，那个冯老师帮我们去说说看当时你的一些体验吧。 以我的看法来说，R1是，如果说手机厂商来说，R1确实是一款上得上台面的旗舰手机。 嗯， 就不再像它锤子科技最开始推出的 TET2，有很多的硬伤或者说很多的毛病。 嗯 ，R1就属于一款是能跟其他旗舰手机厂商的旗舰去对比的一款产品了。 嗯，可以。 所以我认为这款产品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去，反而是它，而且这款产品在发布会上的那个场面篇幅也不多， 很小。对，我们先简单回溯一下吧。那个产品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骁龙845的旗舰产品， 嗯， 然后后置摄像头也比较不错，用的是这个 IMX363， 其实跟小米 Mix 2S 是一样的。对，以前大家觉得锤子手机拍照不好，这次看很多的媒体的样张，哎，还可以，还不错。然后呢，整个的机身设计非常的锤子，就是正脸呢。但正脸不太锤子、啊， 就是方方正正的感觉。嗯、 正脸是用了那个所谓的美人尖， 嗯， 就是中间是一个小缺口的设计。 二郎神， 二郎神， 一会儿咱们可以看图哈，图片有知客的图片。然后呢，它是应该是夏普的方案用的那个，就是这种前置的方案。那么它有一个好处是，它保障了那个它的就是前置自拍应该不会处于一个特别差的地方。它前置自拍用了2400万像素的一个摄像头。 嗯。 然后呢，后背依旧是非常锤子的一个设计哈。那么它把锤子的那个 logo 和这个指纹二合一，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设计，就看上去又不突兀，然后呢又兼具一定的实用价值。那么包括说侧边也保留了它原来那个所谓的细红线的这个设计，双面玻璃设计，所以这个手机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争议的，而且价格也定的还不错，3499起应该是。 如果说要有争议的话，这款产品唯一一个点就是它推出了目前第一款是用了1T 储存空间的，就可能有人争议说1T 有没有意义了，就可能有这一个争议点。 但是关键是它那个 1T 版本完全是为了配合那个 TNT 工作站 用的 显示器。 对，好，你看方圆就不同认，他觉得那就是个 显示 器。 不，你不能说的，因为是它的官方名字叫 TNT 工作站括号显示器，这是它的官方名称。 因为那个工作站里头没有计算能力，它就是个显示器，外设连接口跟所有的外设，你需要把这个手机贴在那个底座上头才能去用。 嗯， 相当于它用手机做一个计算的主体。那么问题来了， 应该叫做扩展坞显示器。 对， 对， 可是我们讲这么几个问题啊，这是它引发争议的地方。一，这个工作站它跑的是什么呢？跑的是手机里的那一套，底层是安卓的系统。 安卓的系统， 它尽管整个的桌面是做了就是 PC 桌面化的，可是我们有个问题，安卓系统上能跑什么工作站上的软件？我举个例子， 嗯， 小航，你看你每天可能要用工作站， 我们要剪辑音频， 对， 甚至是视频， 对，在我们台里头很多的这种音频工作站， 对对对， 要剪视，那安卓能不能剪？ 恐怕。 做 CAD 做各种各样图形处理，这个能不能做、 啊、 所以有一个问题是工作站这三个字其实是它最大争议的部分。 对， 这个安卓能不能成为工作站，还有老罗是不是简单一点把工作站等于了 生产力工具？ 对，但是关键是他所认识的生产力工具是不是就是 Office， 因为他展示的大量系都是超过 Word Excel 关键是安、因为我们自己都用过安卓版本的 Excel，我们知道像很多数据公司会用它 Excel 去做数据报表， 嗯， 关键是安卓版本的 Excel 都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复杂的求和函数这种数据统计。比如说咱们都有， 其实别说复杂的了，说简单的一些个基本编辑可能都困难，而且也受限于这个屏幕大小所这个限制的原因。 它即使有那么大一个屏幕，老罗 好用， 对，老罗展示的是他用语音控制，就会说，那就会今天就有人在模仿一个很奇怪的场面嘛，就是什么好，比如说输入一个指令，比如说 Control加什么啊？不对，删除一个，就是你让这么一个人再去做一些处理的话，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强调的是所谓的拖拽交互， 对。 但是真正我们想一下，在用工作站的那些人，他用的不是这种方式， 嗯， 他一定是要用，比如说举例子，专业的设计爱好、设计的使用者会用绘图板，我看， 嗯， 这个产品长得非常像那个微软的 Surface Studio。你记得 Surface Studio 有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配件叫 Surface Style， 就是 小圆盘， 那个小圆盘， 但是你 可以吸在屏幕上那个。 它小圆盘干嘛用的？比如说我要吸一个颜色，划一下，或利用它去就能画一个图案出来、那个东西对于设计开发者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这个东西，老罗在发布上演示了一个场景，是在拿这个东西玩吃鸡游戏。就没有一个工作站会拿来玩游戏，所以我觉得可能老罗自己都没有想好这个东西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定位可能 就 没有想好。 第一个争议点是工作站到底是什么， 对， 生产力工具到底是什么，生产力又是什么， 嗯， 这三个不同的理念或者说概念， 对， 就混在了一起。 他自己在混淆概念。 对，他们自己演示的那个 PPT 那个工具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锤子发布会的那种 PPT， 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嗯， 它排版只要把它排得工整就可以了。但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连大部分公司里头去汇报的这种 PPT 可能那个都做不出来，因为汇报 PPT 会有什么的数据图，我要饼图，我要柱状图，我要什么图，还有大量的数据嵌套。因为很多我们经过 PPT 是我改一个数据这边的饼图直接变的，这种东西能不能做得到？很多安卓的软件包括他自己也没有讲这个部分， 嗯， 就是他做了一套 Smartisan Office， 那个是基于永中的 Office， 在那套软件即使是 Windows 版本他做的也甚至不如 WPS Office 和微软 Office， 那这个就很尴尬了，就是他的 PPT 甚至都不能完成一个标准意义的 PPT 能完成的东西。 他的发布会的 PPT 都不是用他自己的工作站去完成的， 就是一个显示而已， 很形成一个有效的解释了。 对， 嗯，这不太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给他命名，给自己好像使了个伴儿似的啊、 哦， 也不见得，因为老罗刚拿了一笔投资嘛，而且是来自成都市政府，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理解说，当然这个我觉得大方向的逻辑，其实我们说没有。 你知道你们要去成都干什么了？ 投资是吗？这不是，我们说回这产品啊，其实老罗这个大方向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 用手机去取代一部分的 PC 的这个工具，今年非常风靡。嗯、这个你像三星有那个 Dex， 上一年的三星， 对， 今年的华为， 华为。然后更早的时候 ，Motorola 有那个 Laptop， 嗯， 然后风伟买过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叫做 Yoga Book，、 啊、 那个其实是跑安卓的底层，但是它做成了一个可以折叠的， 像笔记本一样的，应该这么说。 对，它还可以做手写触控。 嗯， 但这种产品其实你看出来之后。都没有他被骂，因为他们都是做的比较轻度的办公力，就比如说我轻度的使用，比如说他那个 Yoga Book， 他有个最好用的地方是，你拿一个纸在上头去写，它可以实现 同步记录， 对， 同步记录下来， 纸上有字迹，但是下面的触控板上也有字迹， 直接被等于扫描进去了一样。 对，这个东西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嗯、而且真的是有人拿它可以去绘图做些东西，因为那个是一个标准的 Wacom 的一个压感的绘图本， 嗯，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嗯、 那么他也想到说，我没有把自己吹到一个那么高的地位上，工作上，那这个，嗯， 这是第一个争议点。 嗯、 那第二个争议点就是它的语音操作跟那个触控。 嗯 嗯，我们现在用的所有或者说大部分的系统其实都是在用键盘去输入东西， 对， 然后用鼠标去操控，但是他的想法是用嘴巴跟手指去取代这两个东西。 嗯， 那就是比如说刚刚黄浩演示了一个例子，喊了一大堆说我要输入什么什么，然后就用手指去触控那个， 感觉好傻这个场景。 其实如果说我们往远点看，比如说50年之后， 嗯， 甚至100年之后，很多科幻电影就已经实现类似的东西。 对， 但是以现阶段来说，我们经常会输入大量的文字，那么我们就一直在念一直在念，那你就要面对的是很多的问题了。 嗯， 第一，你的口音，比如说我这个口音就比较特别了，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习惯输入，比如说我们打出来的字跟我们讲话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对 对对对， 然后还有 粤语里面就是这样的嘛，粤语讲话的时候跟打字是两套语言完全不一样 的。 对， 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个中英文符号，嗯、还有一些词汇的那个混输，比如说你可能打了就说我要用这个符号，我可能大小写，然后甚至还要猜一些什么引用的，就很多很混杂在一起的。用语音你要输入这样子很复杂，就比如说你在念稿子，你可能只看字而已啊，只看字还好说嘛，你只能念嘛，但是你把符号也输进去，那就可能比较麻烦了。 嗯、没错，所以这个不能要求人都是播音员是吧？ 嗯、 这个 感觉 目前可能不太现实，这个事情太现实吧。 对，所以这个产品，当然我觉得老罗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万共讲方向是对的， 嗯、 但是有没有必要给一个27英寸的 4K 的显示器套这么扩展坞套1999的价格，而他做的这个东西比较有限，所以而且重点是他现在没有真机的，他8月15号才能开始有机器， 嗯， 3个月之后，那么就变相的相当于这就是讲了一个众筹的故事， 对。 其实变相是个众筹了， 没错。 对、 啊， 那可能最后有没有这个东西，他卖了多少台，可能都不那么重要。 来，那我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更多的资讯内容。我们要先进一到我们的半点的资讯，还有相关的广告内容。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直播喽！欢迎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电视界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反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

指纹在背后， 指纹在背后，对， 指纹在背后。嗯，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名字很好玩，因为老罗说了就以后不叫锤子什么什么的，毕竟获得了成都市政府的投资。 啊、 我们知道这个锤子在四川话里头啊，这个 这不好听， 对 这个、啊、 就比较怪，有奇怪的意味啊、嗯，所以这次就干脆直接用坚果了。 坚果、 嗯，而且坚果那个之前的产品也算是比较成功的产品。 嗯， 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三条消息，这是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嗯、这个在5月17号啊 ，OnePlus 一加手机呢又发布了他们的旗下的最新的旗舰产品。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哎，对，老朋友了。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这个一加啊，这些年的这个风头正旺，而且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隶属过这个国产品牌的这个机型的市占量哈，一加也是名列前茅，非常不错。它从无到有的过程，真的给了我们很多一种就是面对很多创业者们给大家很大的一些信心。那这回一加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新品呢？ 哎，冯伟文在现场， 来， 要不然冯伟文来介绍一下。 你来吧，我觉得 不要不要客气了。这个其实这个产品呢，坦白的讲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也是当下所谓的这种性价比旗舰的一个标杆的产品了。嗯、这一次呢，你看这次我们看到是它的配置表， 嗯， 骁龙845的处理器，然后呢包括说有6G8G 和64/128/256，最高是8+256的一个配备。 嗯， 然后呢也采用了这种所谓的这种异形屏，爱情全面屏，6.28英寸的19:9的这个全高清的这个AMOLED 屏幕， 对对对， 电池容量是3300毫安时，而且有一家非常惯用的这个大闪充， 嗯 啊，就是可以充得非常快的那种， 没错。 然后呢，摄像头用的是一颗1600万的主摄，加上一颗2000万的副摄， 嗯， 那颗1600万的主摄有点意思，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最近大家都爱用的那种所谓的叫做大像素传感器， 嗯、 它的是1.2缪，但是它的采样率有60帧。这什么意思？因为一般手机采用率是30帧。 对， 如果你在快速运动的过程中，比如说举个例子， 会有拖影啊啊，甩尾、啊， 不是拖影， 啊、跟不上的。 是你拍出照片呢是斜的，叫果冻效应。 哦、对对对对 对、 嗯。 然后你用这个手机在很多的这种快速的场景里头，它的果冻效应就会好很多。 嗯， 因为之前像索尼有这样的高速传感器，嗯、就能很好的解决，就是即使是你在首都机场上跑着带你去拍那个过的护栏，你会发现说。都是竖的而不是斜的， 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个很好的场景，很多人喜欢这个在车上面去拍外面的风景的时候发现电线杆子是斜的， 歪的，对， 歪的， 那就是果冻效应、 哎、 对 对。 那这款产品的果冻效应就会好一些， 好的一些， 对、 嗯、 而且它我记得是还有一个新加入的一个慢动作的模式、 嗯、 啊，240帧， 对，240帧 录制。 而且它比较有趣的是它的慢动作跟之前的像这幅，这是三星的 S9 的慢动作，是我必须在拍的时候就按下去慢动作、 嗯、 那个慢动作呢是我可以 拍完再调， 对，我可以后期编辑哪一段是慢动作的。 哦，这个厉害了，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部分、嗯、 或者说它实用性更高一些。 对， 虽然说技术的、嗯、技术实现的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它的实用性对于消费者来说用起来是更方便的。 因为我怎么知道、嗯、因为人反应没有那么快，我怎么知道这个时候比如说举例子，我们家的狗跳起来了，我想拍它跳起来的瞬间，可能它跳一半了我才反应的过来，可能过了0.几秒，但那狗都已经跳到半空中了。 对呀、啊， 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而这个事情，我可以自由的脱选说，我要这一块是这个慢动作的， 嗯、 那个边境的就比较有趣。 我就可以一直先拍着，然后的话再踩头踩尾，然后再调哪里要慢。 它的外观我觉得也是比较有趣的部分，因为它这次跟市面上，因为以前一加会被人说，你的外观怎么跟他的新兄弟啊、 嗯、 OPPO 比较像了、 嗯、 但这一次真的是外观上比较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几张照片， 好，来，我们有几张这个产品图片来看一下啊。首先它也采用的是这个双摄 双面玻璃， 然后呢双面玻璃， 注意哈， 双摄呢是在正 中间 竖立， 对，所以整个的是过对称式的，而不是像今年一样大家都一窝蜂的像 iPhone 一样啊、 嗯、 这个挪到左上角竖置，整个机身后面比较协调。注意，很多人会迷惑，中间那个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两款吧，黑色白色的。 对，但是白色其实看的不明显，那个黑色看的更明显。那个黑色的磨砂也是玻璃 啊、哦，也是玻璃， 那是玻璃，那不是金属， 这是磨砂玻璃的感觉。 对，然后它底下是做了那个光纹的，所以你对着光的时候，它底下会反射出一个 S 型的一道光来 啊、哦。 然后白色的边框是那种金色，但是是它。因为一加往年有一个配色叫薄荷金， 嗯， 它其实是薄荷金的那种配色，就不是那种特别浓的金色，而是说淡淡的那种金色、 嗯、 所以说整个的配色上，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去了发布会，包括说看了发布会之后他们非常喜欢那个白色的机子， 嗯，看上去很清雅。 关于设计其实一加也是比较亏本的， 对， 因为它比如说我们 亏本， 我们经常可能就是说只看图你就脑补出这款机型会怎么样的、 嗯、 但是一加它做了很多一些 没必要的设计，比如说它的机身侧面， 不是说没必要的设计了，而是说 细起眼的吧， 对，不起眼，但是它的细节上会比较的、 比较丰富一些，就让你感觉是你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摸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它的边上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棱角，但这个设计是从一加三开始就有的、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就是把边框做的特别的圆滑，它不是、它特别有一个这种棱角的设计、这样的话握持的时候它正好跟你手的这样子开上去的弧度是一致的、 就吻合那个虎口的位置， 对、对， 它 这个设计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遗憾没有在场是吧，今天的机械新机器、 来，要不要来展示一下？ 对， 我还以为没有在场， 其实是有的。 来来来，我们把这 个 外壳能不能摘掉啊？ 保护壳，这一加的保护壳一直很有口皆碑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从什么凯夫拉到这 竹子的什么的哈、 这是叫3D 弹道尼龙， 对，3D 弹道尼龙的一个壳。 哎呦我的天！ 对，补充一下，这个手机跟上代一加五一样是有生活防水的，就是你不能 你不能扔到水里头去。但如果像最近，比如说全国各地都开始下暴雨，那包括说万一手机脏了，那个后面你拿它简单冲一下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泡水哈，千万不要泡水。 来，有样机的话，赶紧给我们去展示一下才行哈。哎，对，可以呢，再离这个这一机啊。 对，好，这款现在是那种就是亮色的。 走，你右边这一机。 哦， 哎，对 对， 好的，离再近一点啊。好的， 现在看到是这款亮色的 产品，棒极了，棒极了。 对。 这个真的没有指纹，因为刚刚从壳里面摘出来。我觉得它那个 logo 的位置也在这个指纹下面的这个设计，还挺让我觉得不太一样。 它后背是正好是一个对称的一个中轴的位置。 而且刚刚我们其实说到它有机身处理的这些， 对， 讲道理啊，或者坦白说，这一款是我最讨厌的一个版本。 为什么？ 觉得会沾？ 因为那个黑，因为我刚刚其实是说到一加是一个比较亏本的。这东西你不摸过你真的感觉不出来，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看图以为那个黑色跟白色款是塑料，但是它其实还是玻璃，但是它那个触感呢是非常的棒的。 这款其实坦白的讲有陶瓷的感觉了，就是想要在这角度能看到一些那个它的光过来， 非常的柔和，而不是那种很贼的光线。 对，有，然后包括说它，你看它边上的这个边角的这个，它多了一个中间那个弧线，握着它是很舒服的。然后正面采用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刘海屏之后，然后你看它正面的宽高，就是它的那个宽，就是它的那个屏占比， 那个边框你几乎要看不到了。 对，而且其实它下巴比很多的这个就是机子要小，其实要小。 对。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设计。 对，然后呢，现在也是他还是用的他自己非常就是有标志性的这个轻 OS 的，比较偏向于原生的一套系统。然后呢，包括现在连游戏免打扰这个功能应该都有了。而且还有一个功能，一加一直在坚持做呀，就是这个快速的静音。很多人对很多人觉得这个静音是无所谓的，但是只有像小航像咱们这样的人会觉得说这静音真的非常有必要。 对对， 上节目的时候不用开屏幕，叭叭叭叭叭一按往上剪，直接一抠就行了。而且那个按键的手感非常好，非常舒服。因为大家有的手机这种按键手感就会觉得更更更非常硌 硬。 对，它这个的是有段落的阻尼感，而且当它扒到底下去的时候，机身会震一下。 这个其实太像惟妙惟肖哈。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说整个机子的设计很多细节的部分做得非常的不错。 太好了， 价格也不贵了。 这个其实也是按冯友文话讲，就是没什么用的这个功能， 对， 也做进去了。 其实就真的是挺亏本的。 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价格， 但是我觉得很有用。你比举个例子，我们要上节目的时候。按一下就好了， 我用最快速度把它静音 掉。对，我不是让某些手机让我再拿起来， 要先解锁，然后再怎样怎样。 对，这样的话真的是操作起来很方便，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外观设计方面，那么它的价格方面的话，能给到我们一些惊喜吗？还是说还是变贵了？ 比去年是稍微贵了一点的，因为整个配置啊、做工啊，因为去年是这个金属机身都会贵一些，3199起，比 R1 还便宜。 你是说那个坚果那个 R1 是吧？ 不，没有，我们说坚果 R1， 其实我们说了坚果 R1 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可吐槽的旗舰产品了，也是做的不错的了。然后这款产品其实也是就是它特别好，你看国产手机三千档到四千档能给你多少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就这两年真的是进口品牌活得不是那么好的， 在中国手机厂中国市场里面真的活得不多。 所以我们应该下一条会分享到的是，就是进口品牌也要用中国厂商的方式来对付中国市场了。 是的，我们来赶紧看看下面一条的资讯内容，关于这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哈。哎呀，这个事儿其实又是打情怀牌吗？其实之前不久呢，这个在三里屯附近做了这个路演之后，也是被很多人刷了朋友圈了，包括刷了微博，说哎呀，这诺基亚居然还活着，很多人都不知道。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已经说过很多遍诺基亚发新机的情况，但是还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诺基亚还居然依然存在着。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叫 再来很郑重的告诉大家，诺基亚不仅是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的发他们的新机型， 而且活得很好， 活得很好， 也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对，我觉得凤尾就越来越好，是很意味深长的。 来，我们赶紧说说看吧。这是在5月16号下午，诺基亚在北京开了新的发布会，带来了全新的诺基亚 X 系列智能手机。今天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诺基亚 X6 就是该系列机型进入中国的首款产品，在不在现场？ 在现场。我们首先把价格说出来吧。 好， 能想我们先说配置吧。配置是什么呢？骁龙636处理器。 嗯 啊，这是一颗今年很流行的手机。对，基本上很多厂商1500到2000之间 都会用这款。 对，注意是1500到2000之间。 GOA 啊，是一个2000元以下的档位的一个机型哦。 好，然后呢，它用的是一个刘海屏啊，就是也是注意啊，它是诺基亚也跟上潮流了，用了一个小刘海的屏幕。 嗯， 然后是双面玻璃的一个机身。 哎， 然后其实整个机身非常的小巧，比刚才的这个 小一圈， 它是5.7英寸的小刘海屏，后置也是个对称式的双摄，非常的诺基亚设计，也没有做成那种在一边的这种。对，然后呢，包括说 Type C 接口，然后包括说就是整个机子配置上了。 设计上其实是感觉是流行的东西，你或者说 都有了， 但别人有的东西我都有了， 都有了。 而且最新的安卓 8.1 的系统，未来还能升级到安卓 P， 因为诺基亚这次是安卓的谷歌的官方的合作伙伴， 对， 就可以首批升级的安卓 P。 嗯， 然后呢，4+32、4+64、6+64的规格，注意价格就很可怕了。这么一个机子，就看上去可能大家心目中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么便宜的机子，1299起， 嗯，算是个千元档位的机型， 而且面部识别也有。 还有面部识别， 然后 指纹后置，还有 指纹后置，注意什么二维码支付啊，什么 通通都有。 对，然后 本地化， 对它的桌面风格非常的原生哈、 嗯， 但是它该有的功能，比如说什么副仪屏啊这种功能，包括什么卡片式短信， 嗯， 全面屏手势， 嗯， 全部都有。所以有个细节哈、啊，它这次把这个厂商它的研发中心 搬到了深圳， 也不是搬到，是新设立了一个深圳的研发新总部。 还确认吗？ 嗯， 你这样的深圳来可以去试一下。对，然后他是跟赫尔辛基和伦敦的这个两个总部呢，去组成一个新的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联盟。那诺基亚也说，其实这款产品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设计的，包括说价格，包括说它的配置，包括说很多的方面，它跟这个中国的用户习惯非常的接近，也能看出说我们的进口品牌啊，海外品牌，它想用中国式的产品来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一定的这种更好的市场份额。因为我们讲，即使是市面上其他的骁龙636产品，举个例子，像红米 Note 5，像魅蓝 E3，还有包括像还有哪些骁龙636？ 太多了，忘了。 对，很多产品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像它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 或者说做到如此完善吧。 对， 真是 它其实很像个水桶机，因为什么都有，后置也是1600万加上500万的双摄，前置是1600万，也带美颜功能。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是叫前后双视野，就是它拍照是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前拍后也拍， 对 吗？ 同时拍是吧？ 它的双视野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的前后是同时出现的。 嗯， 应该反过来， 你这拍一张的话， 哎、 就可以拍到。 我们看到 哦，在一个屏幕里面同时出现前后，也就是它的两个摄像头模组可以同时打开， 同时工作。 嗯， 而且注意，不只是拍照，拍视频也可以。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然后注意，我们现在切换到视频模式，大家就能看得到。 直播特别适合用。 对 对， 视频模式直接你不用装什么一直播，不用装 APP， 直接可以在这直接打开微博直播。 早就应该这样了， 本地化的整合程度非常高。 对， 真的是， 很多手机应该都没有这个功能。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像那个冯伟文拍 vlog， 来一台， 就可以用这个直接拍 vlog 啦，直接 真的 拿个台，拿个大疆直接去拍，这个真的是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事情。 真的是，真的是。 所以，而且这个机子这次呢，不，以前诺基亚早年的时候刚刚进来中国的市场，说回来的时候啊，它只在这个京东销售。 嗯， 这次京东。苏宁不是苏宁易购的线上，是苏宁 店 面也有了。 嗯， 包括说有这个天猫。 嗯， 这次呢发布现场有像普天泰利这样的国代商，意味着说以后你可能会在各大手机店面也能买得到。 重新看到了， 重新看得到。所以人家说诺基亚，我们对诺基亚还是抱着说，哎，是不是情怀？我觉得这次真的不是情怀了， 哎、对， 回来了。诺基亚自己说，玩情怀够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大家，我们可以让大家从情怀里出来。现在你用不贵的钱，很务实的钱，我们就是拿这样的好产品出来， 这才是情怀呢， 对吗？ 当年的6600，对吧？ 还特地准 这个 是小航自己用过的， 这是我当年使用的手机那一台。这个手机我在上周日的时候在家里面把它又重新开机，充好电开机，依然能够正常使用，且里边存的所有的照片、文字、短信都完全在，没有任何的丢失，只是这个拍照的功能啊，那会儿是30万像素， 啊、那连前置都 对。 都300万都不行了， 对， 这手机年纪比我还大， 对，真的，还没法聊天，真是的，镜头接回去给你，真是烦死了。 所以说，就是你看，以前的诺基亚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产品，现在呢，诺基亚依旧是回到了潮流前沿，真的是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跟别人没有的它都有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祝福诺基亚啊。 对，它已经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前10了。 嗯， 才回来了一年 而已。 对， 我们 从零，真的是从零，它跟像摩托拉不一样，摩托拉是只不过是被谁收了而已。 嗯， 诺基亚那段时间真的是没东西了。 嗯， 它真的是没有产品了，然后从零开始重新到。它全年包括功能手机卖了一共是7000万台， 嗯， 包括功能手机哈， 因为当时可能是被 Windows Phone 搞的，是不是？ 就是一些公司策略啊，包括 Windows Phone 那个系统原因啊， 嗯， 真的是零，从零开始， 嗯， 人家一年可以回来，事实证明还是不要卖情怀，拿出产品来，好产品， 没错。 还有像前段时间展示那个香蕉机， 对对对， 8110的那个，很多人现在很多人想买啊，很多人想买 那个才是真情怀，我觉得， 对， 不仅情怀，而且是真的有意思， 对， 好个性的那东西， 而且不贵，它大概也就500多块钱， 嗯， 而且像最新的这种，你像能，它是4G 的， 嗯， 还能开热点， 啊， 现在配合最新的无线流量卡，这个你拿个当个热点机都可以， 没问题。好，收获了诺基亚之后，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到另外一个大品牌索尼 啊，也是情怀牌啊， 大索尼厉害了，这回。上周咱们刚刚聊过这个回音壁啊， 对， 这个 soundbar 内容，这回呢就有新的产品亮相了。哎，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在5月17号，索尼呢携手杜比实验室在上海开了一个发布会，召开了这个相关是回音壁系列的新品发布会。那可以说呢，这个市场啊与口碑可以说是双丰收的，索尼系列产品当中也再有了两款杜比全景声的回音壁产品，以及这个后置环绕音箱 SAZ9R 也更加以丰富的产品矩阵引领了这个杜比全景声趋势。可以说啊，这个 Bravia 电视产品配合这个回音壁之后，可以更好的去打造一下这个叫打引号的媲美这个影院的效果了哈。 我们三个应该都是索尼电视的用户吧？ 是的，是的， 嗯， 我家里有两台 的索尼电视用户。像 这位 最近刚刚斥巨资更换了一台 乐视电视吗 ？A 一， 哦， 就是那个 上一代的旗舰呢？ 不是上一代旗舰，它 A 一其实是比 A 八 F 要贵的啦， 嗯， 定位要高。 就贵就好了嘛， 对，就贵就好了， 贵就对了， 贵就好了，对。然后它这次产品有比较有趣啊，它其实是强调杜比全景声， 嗯， 但我们心里想说杜比全景声，不是要顶上吊东西， 有很多个扬声器。 对，它这次是用了两项技术，一项技术其实之前就采用了叫 S-Force Pro 这个技术 Surround， 就是它可以模拟它的前置的做一个平面的一个环绕 啊，虚拟环绕效果。 这次呢，它加入新技术叫做 Vertical Surround， 就是它可以做一个垂直的、有高度的。 嗯， 就是我们大家没听到之前都会心里想说，你一个东西怎么可能给我来这种质感？ 嗯， 但是因为有杜比的算法在后面加持，我们在现场听了之后，就是哦，真的，因为它放一个细节的时候，我们是5个人进那个体验厅听的嘛， 嗯， 然后所有5个人当时都做了同一个动作是， 哎， 就是。 后面是不是还放 有没有音箱啊？ 没有 啊， 没有。然后就这个特别神奇。其实杜比，我觉得杜比很厉害。杜比它有很多这种算法，是真的可以通过算法来实现。 嗯， 早年那个联想那个乐檬 X3 那个手机， 嗯， 外放的时候，你就放你面前放杜比的演示片， 立体声效果的， 不只是立体声，你会觉得声音是 环绕声， 就真的是咕噜咕噜那种，它会有那种就是在不同的声，它叫声像， 嗯， 不同的方位去发声的， 声场是有方位感的。 对，嗯，这个。所以这次他也拉上了杜比去做这个事情嘛。当然了，如果你想更好的效果的话，其实我们看一下，他有一个产品叫做 Z9F 这个产品。 嗯， 这个产品它前置上呢是，哎，这个就是它为了 Z9F 搭配的后置环绕器。 对， 嗯，如果你觉得它只是有一个环绕感不足，你希望它的后置有更多细节的话，它专门配了一个 Z9R 的一个后置的扬声器的一个环绕组件。 嗯， 你看它上面有这个无线的那个，它是通过无线去配备的， 嗯， 也就是说你不用去家里打孔啊、走线啊，直接无线配备就好了， 一根电源线解决所有问题。 对，嗯，然后比较有意思的还有产品是 X9000S 这个产品， 我们慢慢看啊。 好 ，S 九，这是那个 Z9F 这个产品，它前面是三个扬声器，而且这一次呢，索尼的Soundbar 它里头的整个元器件用的也是发烧级的器件，就是好多人会觉得说 Soundbar 是不是音质不如那种大音箱啊？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里头的功率也是相当的充足的， 有误区的哈。来看，这是这个 X9000F。 对，这个产品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产品呢， 其实能看出来索尼 Bravia 有一个变化。 对， 之前的电视跟这个烧把是分开设计的， 分开设计的。 分开设计的是说，大家可能定位我可能对得上了，这就叫同一套了。 嗯。 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在一起设计的。 嗯。 就无论是说那个命名大家都叫 X9000F， 对， 比如说这个电视跟烧把， 这款电视机也叫 X9000F。 然后还有这个设计，比如说那个 X9F 的。 支架的部分，脚架的部分， 对，直接对在一起了。 我们就想要再把刚才那张图调出来一下。 好， 你注意到有个细节哈，这个电视机的索尼的支架以前是都是中间的嘛，像我们家就得把三把扔前头去， 嗯， 而且它有可能是它可能会挡住那个红外口。这次注意到它这个 可以完全推进去， 它把电视要提升起来了， 它正好是。它的下面的空间跟它的左右的角度是一样的，而且它的 Soundbar 是一个梯形的一个产品， 对， 它正好是跟它的这两边的这个支架的角度 吻合， 吻合的， 嗯， 这个设计非常有趣。然后我们曾经建议说，索尼你们要不要一起卖？当然，他们隶属于不同产品线，他们官方不会有这个表述，但实际上他们观察了一下，在很多的线下电器卖场里买 都是一整套搭配在一起的， 因为很多人是心里想说，哎，反正我也是要买 Soundbar 的，这个东西正好搭配的这么好，我不如一起买， 所以就是。 说反正我都要买索尼电视了， 我跟你讲，这就是电器家的宜家呀。 对，而且关键是像这一套设备，它的好处是它有这个 HDMI 的回传，就是 ARC 那个接口，你包括连接线也很方便，不用后面连一堆线，然后用一个遥控器能够遥控Soundbar 所有的 东西，包括说索尼电视机还能同步连机顶盒的遥控了， 对， 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站式购买了，我所有的东西 一站式购买和一站式使用， 对，这个使用起来也方便，买的也省心， 对对对， 搭配的也好搭， 没错，这就是我们真正从这个我们消费者的用户体验角度出发进行的这种设计。当然我们要感谢陈列师们啊， 对， 这个在卖场有这么好的一种陈列也要拜托他们了， 对对对， 要不然的话你说光靠产品经理想产品那只是一方面，那看怎么能够摆得更加适当，或者怎么能够摆得更加有出其不意， 对， 那能够看看这个每个店家自己的这个陈列怎么样，有很大关系。 刚才那个风有人说贵哈，他其实前面有一款产品就 是珍贵啊， 是珍贵，它是有一款 ST5000 那个风轮，你们好像测试过那款产品对吧？ 太多了忘了 那款产品要卖13000，但那个产品在当时我们的现场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当天中午的时候上海那个就是阴天了一下，里面在放的影片是正好有个打雷的一个东西，所有人往外看了一下，是因为外面正好阴天了，说预报是有雷阵雨的， 真打雷还是假 的？是真打雷呢还是这个电影当中的打雷呢？ 所以很多人觉得Soundbar音质不会好，但是就是那么一个东西。 嗯， 当然它这几款产品，它新推两款，价格也不是很便宜。那个跟电视机搭配那款X9000F 嘛，是卖3990起。 对， 带低音炮，也是个无线低音炮。 那个 Z9F 的话就要贵一些了， 5990元，就看到了那个独立扬声器的。让如果你要再去买一个后置的无线的环绕的话， 1990， 对，那 你要肯定买一对儿喽， 买一对儿，买一套，对。其实可以这样子嘛，比如说我可能这个月发工资了，有6000多闲钱，我先买一个， 买一个前置， 对 啊。 然后后面呢，下个月哎又多少闲钱了，或者老婆 买一对后置， 给了点私房钱了，这个我再买个后置加进来，投资保护嘛。 他还需要再配低音炮吗？ 它低音炮是都带的，带无线低音炮。 也给我们省一笔。 其实索尼的想法是很简单，第一就是我电视已经做得够好， 嗯， 因为电视你受限于它的体积，它的音响能力可能会比较弱一点，相对来说嘛。如果你有更高的要求，那我更自然会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给你，那就是我的烧把。就这么简单。 好，那关注过了这样一条消息之后的话，我们这个第一个部分内容啊，我们资讯单元也要先告一个段落哈。那稍后呢，将会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开启一下这个新游戏时代，该如何去探讨一些这个目前啊电子游戏从单一的一些个概念啊，包括什么手机游戏啊、电脑游戏啊，扩展到各种各样的层面当中，有掌游、页游这种主机游戏，各种各样的内容。一会儿我们跟朋友们去慢慢分享。马上来锁定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直播，看看我们这三位这个大老爷们都喜欢玩什么样的一些个游戏产品啊！一会儿也会有相关的游戏设备登场要亮相，对吧？好了，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整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凡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g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Makeup, trending, 潮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巨响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巨响生活来自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也就是我们的数码达人评论员黄浩，还有我们的知客的主编冯伟文，欢迎二位坐上客。刚才我们再打个招呼呗。 嗯，大家好。 好，大家好。 嗯， 这个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啊，要跟各位网友们去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新的游戏时代。那真的，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电子游戏啊，已经从单一的电脑游戏从各个方向去进行渗透，那不只是说是电脑游戏 PC 端，还有各种各样的端啊，端游有页游有手游，还有呢之前还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游戏手机啊，专门的这个玩游戏的这种手机产品，特别高配置的游戏手机产品，游戏电脑那也有，那有各种各样的新型的产业链诞生，那包括我们这么多的设备，那有算是它的核心设备，还有好多这种游戏的外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到底该怎么挑怎么选，那我们来跟大家去说说看，这样一种比较有一种单独门类的，已经涵盖了一个大类的全面进化的新游戏时代该怎么理解。首先还是说说看这两个非常著名的主机类设备吧，好吗？ 一个是 Xbox One 啊，今天在现场啊，这是 One X， 对，这是 Xbox One X。 然后冯伟文家里头是有一台 PS4， 那么冯伟文现在讲讲 PS4的一些玩法，一些体验。 其实说起来倒不知道怎么说，因为 PS4其实跟 X 这个。这是什么 Xbox One S， 你小心点， 可以见我 好贵的 哦，现在手粉，所以把微软先砸了。那其实你可以说，如果硬要说两这 PS4 跟这款产品，它其实它们都是同一类的产品，这是主机游戏，它们玩起来可能都是一样的，你也是要拿着个手柄， 对， 也同样是要接上电视，但是它们的游戏的阵营不一样，他们的那个倾向也不一样。比如说 Xbox 它通常比较说比较欧美范，它的游戏比较多是车枪球，什么意思呢？赛车、FPS， 然后还有球类足球， 射击类的哈。 对对，那如果 PS4 呢，可能相对于说，比如说日式一点，比如说一些欧美的，比方说它可能偏向于比较剧情一些的，就你好像在看一场电影跟玩一场电影的感觉一样，会比较深入一点、剧情一点多一点的。 对，那PS4 其实现在的流行的风格，其实我想这两个主机大家都很了解了哈。那更流行的风格是很多厂商，就包括微软跟索尼自己都在给这两个产品去增添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新的配件。 嗯， 因为以前是我们把它习惯说在电视上去放嘛， 对。 然后现在是很多人可能想寻求一个更有意思的方式，索尼的一个方式就是他做了一套叫 PSVR 的一套设备， 嗯， 就是用头戴显示器然后去做，他手上要配合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头显。我们今天有没有图片？但是呢，给他看一个，如果你戴上这个图片，戴上这个头盔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张超同学，戴上了那个 PSVR 的那个样子，不然他们看得清楚。 就很有未来感嘛，就是、 对。然后呢，他手里头会有两个这种，就是像我再去看这张照片，这是上次在这个 PS 就是索尼的一个活动现场所展示的照片。那么手上会拿着两个这种 手柄 、会拿着手柄，然后去进行一个玩。手柄其实是，凤文，你应该玩过那个 PS 的 VR 的那个体验， 玩过。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有点难形容。 什么叫有点难形容呢？ 其实我们玩 PS 的可能就是你看着一个大屏幕，但其实我如果玩 PS VR 的话，就形式上可能是你戴着个屏幕在眼镜里面， 嗯， 眼睛这里看，就可能这个沉浸感，但是你视觉看的是更立体一些了。 对。 然后呢，我们抓的那两个，我们手柄是这样子的，传统的手柄是这样子的。 对。 那么我的不一样的感觉，可能就是我们后面是用这样手机，两个手机不然分开的去打。 对。 感觉 一边一个手柄， 对对， 而且长得是形状是像什么样子？ 有点不可描述的感觉。 就是外面的人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也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你是要通过这种东西它去做定位和那个操作的。因为关键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如果有手柄的话，那我是能看着手柄上，尽管我想很多人已经很习惯了说手柄的位置了，但是那个情况下你是看不到手在哪儿的，所以你只能是握着那个东西，通过它，其实你在那个画面里头你是能看得到就是它在画面里头的那个位置的，去进行这么一个移动的操作。 对，所以这种沉浸感你觉得好吗？体验起来 很好 、 就比如说前段我忘了，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到前段时间有部很热门的电影，就是头号玩家可以说 PSVR 类型游戏跟那个头号玩家里面的绿洲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身临其境。如果说后面的技术到位的话，真的就是感觉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或者说你在你是第二个人生。 就是更加直观，而且更加有现场感。这是你的一些个当时玩的体验。那会不会有很多那种晕眩感？ 会有 。 这个主要是一部分是目前的一个限制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的一个刷新率问题，就是因为当你的头在移动的时候，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显示器没跟得上的话，会头晕。第二个就是它的分辨率可能不够高，那你的颗粒感就比较明显，那你就是说你眼睛已经知道了这是假的，那你的可能会另外一种就是生理上的原因了，耳朵有的耳蜗可能就比较敏感。 那该怎么办？如果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就是说你是就闭眼，还是说是要摘下来，还是怎样？ 对，只能摘下来。 最好是不要长时间的沉浸在，因为当时我们去体验另一个 VR 设备，就 HTC Vive 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也是那种枪战游戏，这定客真的，它的因为那个产品是用电脑去驱动的，所以它的整个的渲染的画面会非常好，非常的精致，那个效果其实非常好。然后有一个摄影机，就是它真的是打的时候，你觉得怪来了，就是我看到所有的人在现场都是 在躲， 就往后退。但是你是大概人玩接近3分钟之后，就会真的沉浸到那个场面里头去了，就你会分不清楚虚拟跟现实，然后所以那个体验当时也不会让你体验特别久，就5分钟就让你出来，要不然的话人是有点会分不清楚现实跟那个，因为你再往后退的话他也会拉一条线，就那个地方其实是后面有一个他做了一个线拉了在，可能你就要出界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啊，这个还是有所限制的。 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吧。这个图片就是来自索尼的一个头戴产品。 对， 这个东西戴上去能舒服就怪了，我觉得。 其实还好吧，你 戴它会很重， 短时间没问题。但如果你像我们一直戴着眼镜这个感觉， 对呀、 那完全不两码事的。 会有一种就是夹这个鼻梁啊， 很多人 夹耳朵边啊， 看电影都看 IMAX 戴的那个眼镜啊， 我就受不了， 戴受不了，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 你这没戴眼镜的很难跟你去解释这东西。 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近视的人哈。戴那个 IMAX 3D 眼镜，我要戴两层嘛， 对， 要戴两个眼镜。 是用夹镜片夹的。 不，那个是普通 3D 啊、 对 ，IMAX 3D 是很大很硬的， 那个就很痛。 你戴这个异物，即便是我们戴习惯眼镜了，我们摘下眼镜都是最舒服的时候了。 对 对， 所以没办法，那摘个头戴它毕竟有它的分量在，那一定会产生一定这种坠的感觉，那这种坠的时候我们头可能就会有点压迫感，所以可能就无法那么好的去沉浸在这个其中。但是没关系啊，这个 VR 只是一方面，那更多场景之下我们还可以在家里面啊玩这个主机游戏啊什么的，不需要戴 VR 也挺好玩的，对不对？拿大屏幕玩，拿之前咱们那个吉米那个无屏电视玩没有问题啊。 所以上次你看是 Letter 就是张超带着 那个 Switch 上面演示，而且刚才讲到了，就是其实我们就顺便说另一个话题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不只是说在电视机上玩游戏，包括说很多人是会用选择在家里头用显示器去玩游戏，其实你想连接 PS4 或者 Xbox 或者是 Switch， 你要连接显示器想玩获得好的效果也是有讲究的，对吧？显示器，冯文最好正好在研究显示器这个产品。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来跟我们来说说看。 应该说近段时间才终于买得起。其实这个 注意，显示器要用买得起，就意味着说，如果是真的一部为游戏或者设计显示器， 它很贵， 是很贵的。因为有一些特殊的设计在里头。 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吧。 好， 这个比较贵的显示器啊。贵的游戏显示器也是近年来开始流行的，那么我们其实有两个参数可能很容易理解了，第一个是大的通常更贵嘛，那你打游戏的时候打你肯定喜欢越大的是越好的， 对呀， 比如说我们喜欢看 IMAX 一样，另外一个是分辨率过高，分辨率过高，比如说你看我们几年前看 480p 的觉得还行，那你现在再让你去看你觉得肯定不行，甚至有的人要看 2K 4K 的，那么跟游戏更直接相关的，那就是有一个刷新率的问题。刷新率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用的显示器是60刷新率，那么 60赫兹， 对，60赫兹，那么游戏显示器可以到100 144，甚至到240，那这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率是当你在可能是快速移动的时候，可能还没刷新，人已经到了，就是他的人在这里，你眼睛过来你还没反应过来，那高刷新率就是能直接这个实时性非常高，就你转过头真的瞬间看到你。 大家如果用那种特别慢动作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相机去拍的时候，你会发现屏幕不是这样动的，而是刷刷刷的那么动的，它是会有，如果刷新率低的话就会很明显出现画面的撕裂 啊， 就是 撕裂跟延迟都 延迟，对，你像现在很多的显卡也为了避免这个，就是电脑游戏啊，它的显卡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像 AMD， 而且为了搞定这个自信，因为这又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显示器的刷新率跟你渲染出来的画面并不是同步的，你就要去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同步问题，所以这又有一个硬件东西，有硬件呢又要加钱了，这东西全部堆叠在一起呢就变成这个显示器， 就是钱呗， 游戏显示器就变贵了。 对，而且你像它现在有，你像我记得是 AMD 是叫 FreeSync， 然后英伟达叫 G-Sync， 它很多时候显示器你得跟这个显卡输过去的同步信号，它得兼容，那么支持 G-Sync 的显示器就还挺贵的吧？ 对，都挺贵，因为硬件上有支持，而且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越来高标准追求越来越大了，我们要追求那个色域表现好，比如说我今天穿的是一个浅绿色衣服， 荧光绿， 这是荧光绿，不是浅绿 看，就是我说错了， 色域比较差， 色域不行嘛， 对， 那高色域，另一方面是高分辨率， 对， 虽然说很多的硬件可能跑不起 2K 了，但是 4K 的追求是有人有的，然后还有一个 HDR， 我们近几年可能一直都在说的 HDR， 就是追求一个视觉效果是越来越高的，那也是使得这个标准越来越高，那肯定是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越高的了。 我们来可以，我给小航传了一张图片， 好， 小航可以把这张图片放出来，这是冯伟文新买的一部这个高端的游戏显示器。 我看了以后我就开始叹气，你知道吗？觉得怎么那么过分那么夸张哈。来，我们马上啊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什么样子。这个样子你觉得够满意吗？这个游戏显示器只是个显示器而已。 对，然后还有两张细节的图片，注意这个显示器为了要营造，你知道现在的很多游戏外设要营造一个那种氛围感，你注意它下面是有一圈绿色的发光的。 我看下面那些个什么小鸭子啊，什么小 那个 好瘆得慌啊，在绿光映衬之下吓死了。这 给了一张第二张图，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 好， 这个图片就会说明那个光是怎么来的。大家可能很早年之前会对一个产品有印象，是叫那个东西叫做飞利浦的流光溢彩， 那个东西。 它是你在看什么电视画面的时候，它的边缘上 会同步， 会同步的会光，给你营造一种就是那种氛围感。 其实我好像你这个是说对了，因为也是这 年初吧，年初开始游戏显示器除了在画面上追求之外，它还有一个怎么说呢，氛围感， 嗯， 就所以灯光会有越来越多灯光去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游戏显示器会贵的原因。 对， 这个鬼灯只有绿色吗？ 有别的颜色 可以调几个色啊？ 这个 好多吧，1680万色你可以去 哦，这样的无极变色， 它是跟着 还有动态效果， 它是跟着画面变还是说你要自己设计？ 都有，还有动态效果。 哦， 就是现在很多的，你不只是这个，包括现在很多的键盘，你会发现很多的键盘是那种灯来回闪来闪去。 哎呀， 那个我们 炫死我坐那个位置后边的我们的大师哥就是买了一个机械键盘，游戏键盘， 嗯， 灯是一直在闪来闪去，闪来闪去，鼠标也是闪来闪去，闪来闪去，看着很这个炫酷哈。但是 为什么一定要这种呢？我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也不太明白。 最开始只是追求一种怎么说呢？不同， 啊， 对，我比你炫了，我有灯你没灯。我的能，我的有七， 我给他灭灯啊，真是。 我的有这么多颜色，你的没有， 哦。 那么后面我们慢慢追求的一种是叫做动态效果。 嗯， 我们有很多的动态效果，就也是为了炫嘛。那么到今年开始比较多了，就可以是结合那个游戏的来做，比如说它的部分的灯可能会跟着那个游戏的节奏去变化转动，也是给你一个氛围感越来越强的感觉， 嗯， 然后去交替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也属于那种是亏本设计 啊，对， 这个 没有什么用， 算是亏本设计吧。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一个， 应该说部分人会有这个追求，比如说可能小航你不是比较硬核的游戏玩家， 嗯， 但对于很多游戏玩家来说，因为我们玩游戏的可能会追求那个画面感觉， 嗯， 那同样的我们会把这个需求移植到或者推演到别的设备上去，比如说我们的键盘，耳机，鼠标要比别人的好，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玩游戏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场景应该的光线环境是比较的暗才对，对吗？ 嗯，也不一定看个人喜好，但是通常比如说我有一套这样能发光的设备，我都会关着灯， 嗯， 就是因为有发光的设备， 有发光的设备， 哦，我懂了 对， 嗯，我刚才又给小航传了三张照片， 嗯， 这个其实是个很典型的一个游戏本的一个场景了， 嗯， 那个是小米游戏本， 嗯， 小米游戏本就是它在它的整个的键盘上呢，就是做了，因为现在很多的笔记本电脑其实都会有这个键盘灯，它其实只是亮了一个白光而已，但是这个键盘灯就是做了一个分区的一个 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的这个几个区域啊。 它的其实整个机身上，它的机身的背部上也是有四条光条， 两条 光条，也就是说，运工作的时候是整个机子都在那儿呱发亮。 嗯，特别有这个火彩的质感。 对，所以 看看这个。C 面的话，它这个左边还专门设计了一溜的功能键区域，是红色的这个光底啊。 对， 哎，那 它 这个 功能键和它都会有一些这个设计，但这个其实还算设计的简单的，因为它好像每个区域就是一个颜色。 它是分区，不是分按键。 对，然后像有的键盘， 嗯， 像那种游戏键盘， 嗯， 它真的是哇，冯老师讲一下，嗯， 就每个灯都是不一样的颜色的。 它可以自定义是吗？ 对，都可以自定义。 就是其实很像一个什么东西，很像一个 DJ 所使用的一个鼓机， 很像 鼓机808鼓机那种东西，它就非常有那种质感，每一个键颜色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渐变色，是呼吸灯可以这样去闪烁的感觉，嗯，所以它原本的目的是要让你去区别哪一个键是什么样的乐器，哪个键是什么样的音效，原本的最早的初衷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哎，这个好好看，于是呢他们就都学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logo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多彩的颜色。对， 其实小航说的对的，最开始键盘有灯，嗯，只是为了晚上打字的时候能看得到， 哦，对，那个是商务本的用途。 对，然后就越来越发展到为什么还用别的颜色区分键的不同嘛， 嗯， 那后来说既然有不同颜色，为什么不能变呢？ 我印象里是不是 WASD 这四个按键， 通常是那几个键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不太玩游戏，所以它为什么 这个就跟我们打游戏的一样，就是这几个键位上下左右嘛。 嗯， 那 WASD 是最顺手的时候，最顺手的。 嗯， 你左手通常自然都放到那里去了。我们很多人从小学的时候学电脑，就可能那个手指老师教你， 嗯， 你要放这里，没为什么，你就要放这里。那你习惯了这几个键就定义了， 哦。所以我看到好多的笔记本在早年的时候，就笔记本还没有就是做了这么花里胡哨的时候，它是把 WASD 是做了特地的一个 加强 加红啊，或者是干嘛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源于这个的设计的部分。 对，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打碟机的原型长什么样子， 啊， 一看就明白了，对吧？ 啊， 打碟机的原型，它这个颜色会进行相关的区分。那每个按键的灯是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是原来用于在夜场当中，本来光线就非常的暗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不需要再去看哪个按键上面的字儿写的是什么， 看 灯就行了。 现在好像连打碟机都有游戏，有。 很 少时间。 有那种 DJ 的游戏， 很多应用 吧， 应用对， 很有意思啊。像这种扩展的使用，我们可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设备能够发现，哎，原来每一样的功能都是有它的价值和它的必要性， 对， 存在即合理， 对， 对吧？ 而且现在呢，除了刚才讲到，就是玩游戏可以看一下那个鼠标，就是。冯永文很了解键盘鼠标这个部分了。 我只知道第一个这个雷蛇这个什么玩意儿。 第一个是雷蛇。 就从左边开始，第一个是雷蛇。 雷蛇。 第二个是罗技。 罗技。 第三个是雷蛇。第四个就是冰雹。 冰雹是什么？ 冰雹是一个比较德国比较老的一个外设牌。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雷蛇这个非常的常见了哈，算是。 第一个是什么型号？ 第一款其实看样子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有。 它是无限的。 对，它有很多款长得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图片上是最新一款，它是无线的，而且它是有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概念在。 它的是要你那个充电板，其实也就是无线充电板。 对对对，但是概念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智能手机现在也开始讲无线充电嘛， 对， 但是用的 QS 有固定位置的， 对， 就你要固定在一个具体的位置里面。而雷蛇那款无线充电鼠标呢，它是有这么大块 的面积 都可以去充电的。 那里面它还会自带一个就是锂电池 啊，这一款比较特别，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锂电池，就没有说我一说锂电池你想到那个概念，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电容，能储存电量， 就是放在上面就有电，拿开就没电。 哎，不是这个概 念，也不是这样。 对，应该这么说，我们传统的锂电池可能有这么大，大概这么理解，它有一定的重量， 对， 它的充电时间需要比较长。那么雷蛇这一款呢，它这个只有一个这么丁点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电容，它能储存一个一定的电量，它的充电速度非常快，容量又少。又小，所以它的在无线充电的时候，它的速率都非常，效率都非常高，所以即便你拿走，它可以依然可以使用一段时间，这是它的一个理念。 还是没有太懂，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要找太详细找到 哈。没有，我觉得它完全可以里面设计一个小电池啊，干嘛要这么费劲？ 因为锂电池它的充电速度是比较慢的， 慢啊， 对，时间比较长，那电容就比较，电容就比较快，而且电容比较轻。 关于这个电容和电池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另外一档节目《这档新闻深处》，对，他们帮我们去解读一下就行了。 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一直不理解，就是我不是不理解，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因为早年时候无线鼠标、无线键盘都有延迟这个问题。 对 对 对。那可是对游戏来说，这个很要命啊！现在 非常要命的事情。 对，可是现在你看，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像即使像机械键盘推出来，很多的键盘也是有线键盘为去玩的，那无线。鼠标或者无线键盘现在在游戏中用的多吗？ 其实说的非常到位，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今年外设界里面会经常去讨论到的。正如皇后之前说的，无线的东西延误大。 对，还有无线耳机也有这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固定印象，这是固定印象。但是今年来说，或者说这几年开始技术逐渐的发展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一个高端品牌的那个无线产品，它用的是一个他们自定义的一个协议，或者说用一个更高功率去实现了，使得这个延迟很低。甚低于1 ms 就一毫秒 啊，那就基本上 就足够达到了打游戏的一个标准。那比如说我们刚刚黄浩你提到的那个无线耳机也是同样道理的，也是在这几年开始这个技术达到这个满足这个量产的标准之后，这东西我们无线就变成了， 因为 所以你看到很多电竞选手开始用无线的东西了。 对，因为我心里想的是无线的干扰会比较多，而且它真的要连接过来会有这个时间，因为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用那种所谓的真无线耳机，就是那个类似于 AirPods 那种产品啊，它就会有问题，是你看视频甚至发现是声画不对位， 音画不同步， 对，你会以为是不是这个视频网站或者是你的手机有问题，但后来一连上有线耳机发现，哎，不是人家片源的问题，是这个中间的一个问题， 信号的传输问题。 这个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游戏玩家还蛮要命的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很多厂商来说都是一个技术难题，也是这几年开始慢慢去解决的。 OK， 刚才提到那个耳机，其实因为我去参加过一款这个就专门为电竞和游戏做的游戏耳机的一个发布会，然后我相对不太理解哈，因为对我们来说耳机 根本没有时间玩游戏嘛。 也不是，就是我们会很常用耳机，但是我们对耳机要求是音质要好。 要真。 对，不是，它有几个分类，比如说像小航你们对于电台监听型 的要还原度最好， 还原度最好， 不要任何的音染， 你不要给我加什么味精。对，就是我的嗓子是公鸭嗓，你就给我还原成公鸭嗓就好了。 对，是你的，是我的，是萝莉声。 然后就是它需要一个还原，要不是像普通的用户他喜欢的是有一点做对重低音或者是高音的增强， 自带呼麦的感觉， 对，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中音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出街或者是在家里头聆听的耳机都是高音质，可是游戏 他到底要什么。 对啊， 这个概念其实很多年前耳机厂游戏厂商们呢都其实这个搞不懂，或者说那时候的需求并没有这么明显。 嗯， 只是说我们刚刚你刚提到一个重低音，很多人都喜欢耳机有重低音，为什么？你听起来感觉很爽，很有节奏感， 对， 这样子。但是近几年开始变化，因为是那个游戏类型去推动的。 我玩弹珠台要重低音， 当当当，这种感觉是很爽的。但是近几年开始变化，你要有一个追求一个定位感。 嗯， 定位感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个吃鸡游戏， 嗯， 守望先锋，就是你的人从不同地方方向走过来，你的枪是哪里开的，有一个环绕的效果，你要去追求这个定位感，你才能就闭着眼睛我能听出来这个枪是哪里打过来的， 植入了杜比全景声技术的耳机。 对，其实这个是非常可以的。 对对，那而且游戏耳机它通常还会有一个麦。 对，通常有麦，因为我们听歌嘛，我们听歌不会跟着别人讲话。 对，对， 打电话你可能会跟别人讲话。 对啊， 但听歌你不会一边跟人家说一边听歌嘛。但是我们在游戏里面会讲一个配合，所以游戏耳机就一定要有麦，不然的话你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讲。 但是戴上去以后很像一个客服。 对，其实很像的，非常像。 对，所以这个麦的质量也应该有所要求，不能说它会很含混啊，声音不清晰啊，呲呲啦啦也不行。 对，其实也是这几年开始，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应该怎么说呢？外设可以推动游戏去符合它的这个需求，而游戏内容也可以推进那个外设去满足它的需求， 就是一 个互相作用的。 嗯。那么在双向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一种选择，我们用户们该怎么选择，到底说是还存不存在说是到底是适合哪一款，还是哪一款就是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误区或者这种想法？ 并没有说太统一的或者说太绝对的一个标准去评定的。我们如果说观众朋友，你可能要去第一你要确定好你玩的是什么游戏，比如说守望先锋那个吃鸡这种定位感要求比较高的，你就要追求那种定位感高的比较那比如说其他一些 RGB 游戏啊，或者说一些比较普通的，那就 无所谓， 你只是听声音而已，你是听声音而已， 有个声儿就行了。 对对，那还要考虑说，比如说你打的游戏是单机游戏，那就可能不用跟别人交流了， 我可以都不要声音， 对，有没麦都无所谓了。那如果说你说可能有一些联机，比如说联网的，可以跟别人你的朋友一起组队的，那麦克风就是成为一个必备的东西了。 对对对，所以还要看到底你 需要的是什么， 游戏产品到底是什么，所以要多重选择。但是我相信可能玩家本身不会说是我就固定一种类型的游戏一直玩到底啊，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那是不是说我们要选一个更加包容性更强的更多元化功能的耳机会比较好呢？还是说我专耳机专用，专产品专用？ 这是即便是我如此硬核的外设发烧友，这两个东西我也是纠缠不清的， 主要是因为没有钱。 对，这其实是一个问题了。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如果说一款产品它的单向性能比较强的时候，那同样道理通常来说它的别的性能都会比较弱。那么如果说你要追求一个更好的效果，那可能是我专款专用，比如说我打这个游戏我就用这个耳机，我打这个游戏我就只用这个鼠标，那有可能就大有部分人说我的兼容性比较好，有黄浩老师的兼容性比较好，我用啥游戏我用啥鼠标打的游戏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差，一样的烂， 那就可能没什么需求了。那主要还是看个人需求来定了。 对对 对, 对，我最爱玩的就是扫雷 啊，那挺好的，买个贵的鼠标是扫的更好一点。 真假的，别骗人。哎呀，那这是游戏的外设，我们再看看几个鼠标，这个几个长得还很好看哈。因为我特别好奇刚刚那个罗技鼠标，它的 logo 换新之后哈，就感觉整个 它是 G 系列嘛，专为游戏做的，包括它做了一系列的游戏的键盘。我很好奇这个鼠标中间的那个地方是什么？ 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很像几根这个筋的感觉， 就中间这一块。 哦，中间那一块是一个滚轮切换，然后还有一个 DPI 增加，还有一个指示灯。 我是真的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功能，你让我用鼠标好好用就好了。对， 给你个双飞燕， 足够，底下还是一个球的那种的。 可以。 然后过段时间再抠一下， 抠一抠板板他们那个灰，哎呀，好了，来进我们的这个半点的宣传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

非常高度精简的，以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内容长度跟一个非常低的画面去坐在手机里面上去玩的，这算是很早期的一个那个手机游戏比较出名的一个厂商了。天宝， 对，你再往后面历史下就会有像愤怒的小鸟这种，它不算一个特别有竞技性或者有需要特别多的这种，但是它 现象级非常明显。 对，它是个现象级， 包括切水果， 对对，也是也是， 对对，你看那个时候 切水果图活动是派的。 因为要够大，你的手才能，而且要一定要这个屏幕的多点触控性能足够好。 哇，改了一个，有多少人就是说有妈妈几个人哈，说为了要玩切水果而去拖红了 Pad 这个产品的品类的消费增长量啊。 因为你要做，就是你要几个手指从那边划， 同时要划划划划划划。 对，但是后面进入这几年的话，我觉得有个更明显的情况，是因为手机的性能上来了，所以有一些像。 新的现象级游戏出现了， 对，比如典型的就是吃鸡游戏，是个非常，还有王者荣耀， 先说应该是王者荣耀， 先说王者荣耀，对，王者荣耀火了一年，虽然我也不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火，因为小叶子也不玩，他玩阴阳师，包括 阴阳师其实也是算是同类型的现象级游戏， 还有另一个现象级游戏， 他会说你有玩游戏时间去遛狗。 他会遛狗的时候边遛狗边玩游戏，对，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另一种品类的游戏啦，就是叫那个游戏叫《恋与制作人》。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为这个游戏啊，我有一个女生的好朋友，她那个 iPhone 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搞，就始终下载完了以后打不开，游戏会闪退，怎么弄都不行，然后她就为这个游戏重新买了一台，买了这个华为 P20 Pro。 因为 玩这个游戏，安卓的好。 哎，但是首先要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觉得就玩游戏之后，从安卓跳苹果或者苹果跳安卓就很烦，是因为 数据不同步。 对，好多厂商他们是基本上全部吧， 几乎都是不同步的。 因为当时 因为它那主要是存在那个商店的切换的问题， 对， 包括它的账户的问题， 对，包括它账户的问题，就是不通用这个很麻烦。因为好不容易，比如说现在这些游戏都是属于要连线的游戏，它 花了很多钱蹭进去， 在那个服务器 上一环机器没了。 时间你要去升级啊，或者装备之类的。 对， 所以小叶子也是在他放弃了阴阳师那个之后换了手机， 就放弃了人生啊，没没， 因为那个 iPhone 6他觉得已经差不多不能用了。对，但是他把阴阳师这个游戏弃了之后才换，因为他会发现说，哎呀，这个我到新的安卓手机上去才能会。 我最近才刚刚开发出来一个新的游戏，这也是 iOS 版的，叫《明星三缺一》官方版。对，发现可以打麻将联网，然后还很开心。对。 就这种早年都有联众的那种棋牌游戏，其实也是一样的嘛。 那都是电脑版的啦，对吧？ 联众后来其实也有， 后来也有，对 对对。然后，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当手机进入到一个这种所谓的高性能游戏时代，手机的硬件也在变，它的产品也在变，最大两个变化，一去年开应该是去年开始，当时前段时间炒了段时间，说你腾讯。 优化的问题是吧？ 对，是不是你故意的啊？你要在有些手机里头这个做劣化，然后让别的厂商去给你掏钱，你才给他做优化 啊？真 的？当时有这样的争论，但是其实我 但是没有 问了手机厂商的，我问了手机厂商的人，他们说，如果我专门要对一个手机做劣化的话，我还要单独花钱。就是 没有这个必要是吗？ 他没有这个必要性。 费的钱更多， 对，其实费的钱更多 哦， 其实费的钱更多，但它没有这个必要性，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安卓跟苹果不一样，因为苹果一个平台它好开发、好延展，安卓是不同的手机，你有用不同的处理器的，可能不同的 适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适配的压力会比较大， 对，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底层的。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当时那个王者荣耀做那个高帧率模式的时候，当时最早时候是开放过很多机型的，但当时又出了问题，有些 升级了一个系统版本之后就不行了， 有些不是，还有有些系统开了高帧率之后极度发热，然后呢包括说后来就干脆把它关了，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耗费了，就是它的处理器跟不上的话，你给它开了高帧率其实也 没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反而机子是变差了的。所以去年开始针对不同的机型做不同的优化，在手机游戏里头非常普遍，典型是 vivo、oppo 先做，和华为也有。很多人觉得华为没有啊，其实荣耀 V10 那个手机是有的，有那个就是高帧率的优化的王者荣耀，然后包括像这次一加也有，然后呢，像这个，而且包括说不只是做游戏的优化，他们甚至说在一些专门针对游戏场景上的一个优化也变得很多。因为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强调一个事情，叫有些人是猪队友，就是比如说。很多手机来了电话之后，他就会把这个游戏 跳出去， 冲出去。所以现在很多游戏都会做游戏免打扰模式。 对， 这里要有请提醒所有朋友一个问题，就是游戏免打扰模式能够让你把这个电话 放在旁边， 嗯， 现在界面都做得很好，要么是有不是刘海屏的手机，它是在那个 我们前提都不是 iOS 用户啊，对，都不是苹果用户， 对。 然后，安卓用户的有几个比较好的地方，一，如果是有这个就是免打扰模式的话， 嗯， 一方面在某些的手机上，它会给你缩到一个小口上去， 嗯， 或者是刘海屏，它会有一个弹出在， 嗯， 就在刘海屏上面， 嗯， 你可以非常便利做操作，或者来了微信。你可以做分屏， 嗯， 但是我提醒所有的听众一点事情，因为现在联通、移动、电信几个运营商对于通话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前段时间在武汉那个电台节目里头就有人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用的手机卡一来电话，我的游戏就掉线了， 嗯， 他用的是电信。 哦， 电信目前不是全国都开通了 VoLTE 服务，也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有。那么一来了之后，它就会断线。 嗯， 断线的时候，如果你这时候不是在用，没有在用那个就是无线网，你没有在 WiFi， 你用的是 4G 的话，那这时候比如说你在跟人家，比如说玩吃鸡，或者是玩王者荣耀，就会掉线掉出去。 其他人会气死吧？ 嗯， 对，队友们会气疯掉。 移动比较好，因为移动现在基本上 VoLTE、VoLTE， 联通是即使回落到 3G。 也还能用， 对，它虽然网速不够快，但是它是可以同时保持语音跟数据在线的。但是电信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你的手机也不支持电信的 VoLTE， 而且电信的 VoLTE 网没有开通的时候， 嗯， 所以当时后来就提醒大家说，如果你是要经常在 4G 网络状态下去玩游戏，因为现在反正流量也很便宜了， 嗯， 很多人就在那个玩，而且网速还可以，但是你千万注意，用电信卡目前会碰到这个问题，可能半年后就能好，因为半年后可能 VoLTE 就开通了，或者是整个手机的 VoLTE 支持也上来， 嗯， 但现在的确有这个问题存在， 嗯， 可能去年还没有这么明显，因为去年的时候就玩这种连线的这种 现在比较少了， 没那么少，现在比如说像王者荣耀像吃鸡这种比较多了，像网易那个吃鸡叫什么来着，叫 太多名字我都忘了， 对，网易腾讯各有一个吃鸡游戏了， 嗯，叫吃鸡，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成为大家指责你的那个猪队友，因为你就自己掉出去了。 你看看啊，所以说选择一款好的手机是特别有必要的，另外选择一个好的运营商也非常有必要。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手机游戏设备当中，我们会说为了防止掉线如何如何的，那为什么就不能扩展一下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老说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是一个有时候是鸡肋产品，那能不能够比方说你在玩的时候它同时来电话或来微信，就只在那个手表上面就可以有提醒就完事儿了？ 但是你的通信网络得从那儿过呀，得从手机上过， 连 Apple Watch 都不需要了现在， 那除非是你直接 成本就挺高了， 对，你把号打那儿去，你不要打到这儿来， 对，所以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再去激发下一波的可穿戴产品的售卖，是吧？ 对，所以那这个问题就是，嗯，那就是更广层面的问题了。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品类出来了，叫游戏手机。 嗯， 这个冯文，你玩过你用过多少个游戏手机？就是标称游戏，现在上市的好像就这种三款嘛，一个是最早是雷蛇的游戏手机，然后是黑鲨是小米投资的， 嗯， 然后还有努比亚的红魔。你用完这几款 摸过吧？ 摸过，感觉怎么样？ 咦，好酷，都长得很帅，都长得跟普通的手机不大一样。第一感觉是这个， 嗯， 至于玩游戏的感觉怎么样呢？就可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嗯，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争议哈，说游戏手机跟游戏电脑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游戏电脑，它不是说只有外壳变得很炫酷，灯光变得很炫酷， 嗯， 因为游戏电脑跟我们日常用的一些办公用或超轻薄的产品，它的整个配置是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 对，比如说它要用所谓的标压处理器，它要用所谓的英伟达的 独立显卡， 对，而且不是那种 MX150 那种级别独立显卡，是什么1050、1060、1070、1080、 嗯， 啊，对，往上走。然后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像一些独立的特殊的输入输出设备的设计，比如说键盘、鼠标，但是好像手机上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 现在还没有太多。比如说雷神那个手机，它的一个硬件上的优势就是它的那个120帧的刷新率的那个显示 屏幕，对。 然后硬要说的话，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双扬声器， 嗯。 然后再说到那个黑鲨的话可能还好一些，黑鲨有一个外置的一个手柄，就是你的操作起来就可能会好。 但它手柄比较有意思，它手柄只有一边， 对，嗯，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说的。那还有比如说努比亚红魔比较特殊，它硬件上没有说太特别的一个特殊化， 嗯， 它主要是在于它追求的是一个你可以一直打游戏一个高性能的状态去打游戏， 嗯。来，那我们下面时间是不是可以说说看其他的设备了呢？ 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游戏手机的那个图，这里面有一张这个就是雷蛇的一张图， 雷蛇的手机， 对， 哎，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图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在于他这个拍摄的角度非常好看，而且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在玩游戏，只是摆拍而已了哈。那关于这个手机它为什么值得一说，雷蛇的自己的手机， 其实这主要是为什么，主要说一方面雷蛇之前是没有做过手机的， 嗯， 这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话题性了，这个当时没必要太直接说。第二个就是他在一些游戏的优化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东西，在当年啊，这款是比较发布的比较老的机器了，他当时的一个硬件配置足够高，达到一个旗舰机的水准。第二个它有一个相应的优势，一个是屏幕，它有120帧的刷新率，就跟我们刚刚其实再早一点说到的一个显示器的问题为什么高帧率的一个追求一样的。第二方面是它对的声音，它的双扬声器非常大非常明显，导致它机器也很大，但是这个效果就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也就跟是游戏电脑就一样，我是追求我的画面越来越爽，我听起来越来越舒服，我打起来越来越舒服。 我给小朋友传了几张图，其实这个是另外两家厂商所推出的产品，一个是努比亚的红魔，一个是黑鲨。黑鲨更早推出一些，黑鲨的标志是绿色的产品，而且整个机身你看了之后你也会知道说，哦，它就是一个这种非常不折不扣的这么一个设计哈。然后黑鲨比较有趣，我们觉得因为在 PC 行业里头，其实游戏电脑是比普通电脑要贵的， 对，贵不少， 贵不少，对，因为它的整个硬件配置啊、做工，包括说很多其他还要上什么水冷、风冷这种东西都要钱的。可是，黑鲨是目前市面上你能找到的最便宜的，845产品。现在我们看到了，先是这个努比亚的红魔啊，红魔是比较便宜的，说实话2499，然后价格它的处理器稍微落后一点835，但是其实835对于玩游戏来说 现阶段影响不大， 也是够用的。它这个设计跟普通手机也不太一样，后面是做了那个光带，中间这个是个光带，然后整个机子也是 炫搭， 对，它做了这种红色的这种设计， 把那个天线的那个位置它做的非常有棱有角啊， 对， 把它反而做成一个装饰。 它其实现在的游戏手机的风格设计取向还是很像游戏 PC 的一个设计风格， 对，很硬朗。 对，然后我们来后可以看一下黑鲨后面的那部， 是这一部。 对，黑鲨的这个产品设计就更有，就是 更明显一些， 更明显一些， 很特别。即便你不知道它是游戏手机，你第一反应，哎，这手机长得不一样。 对，然后呢，最后一张就比较有趣了，它其实是黑鲨绑上了它的那个游戏 手柄， 左边的，偏左边有个 圆形的，它是左边，但是我觉得会有点奇怪，因为它只有一边有手柄。 这主要是那个手机的有手机游戏的一个限制目前吧。 它其实是通过 Type-C 的接口去连那个手柄的。 对，是的。 我们今天在现场拿了一个也是一个手柄的一个配件。 来。 这是之前这个摩托罗拉给他的这个手机推出的一个，就是它叫Moto 的 Gamepad 的一个 Moto Move 手柄， 好大个啊， 对， 是。 这是一个常见的 Moto Z 系列的手机嘛。然后它这是一个模块。 这样一按，哎，两边都可以控制了， 就直接变成游戏手机了。 对， 我们可以拿起那个 Xbox One X 那个手柄两个对比一下， 比那个长，就是因为它要卡中间的这个 手机 器， 这个没有办法。 对，然后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后面是拯救者的那个标，相当于联想直接说我把它变成一个拯救者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手柄就是一个，它是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左右的， 就是拆开了，就是中间拆开， 你能看一下？ 对对对， 中间拆开了，分开。 其实市面上，当然这个是因为做了那个模块化的设计之后，它做了这么一个独立的接口。我记得市面上好像还有专门就是 有不少类似的 接 USB 接口的，然后左右的设计可以搭配普通的一些游戏的一些产品， 普通手机来用的。 对，当然有一个问题是，这种游戏的手柄它一定要去适配游戏， 对， 所以你看到适配名单，它适配哪些游戏？它是适配比如说赛车游戏，或者是这种战略类的游戏。当然有些产品它并不在名单。你看现在其实我没有进游戏啊，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操作，它其实映射了某些的按键。早先是不是有说过一个说法，是类似于王者荣耀还是谁，或者吃鸡游戏，它有一个反作弊机制，是反那个外设的。 就是网易的那个吃鸡游戏，就是应该是腾讯的吃鸡游戏，就是说禁止了使用了外置手柄。因为如果说我们以游戏的概念来说的话，我们使用同类型的设备去打游戏的时候，你处于一个条件是公平的。 对， 比如说我们都用的是同款的键盘鼠标，你的是同一个标准的，就没有说除刨开个人能力之外，你的其他能力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用外置手柄跟用触屏的话， 那感觉是可能会有不同的，那就你可能手机厂商、游戏厂商可能判定你是为作弊就来封禁你。 嗯， 这其实就跟我们的主机游戏，比如说主机游戏我们刚刚说的是射枪球，射枪球比如说那个枪开枪的时候呢最好用的是鼠标了，但是主机的话、我们大部分人是用这个，有些人就会用鼠标去打，这个会被判定为作弊，或者说把你从硬件上独立开成两个服务器来打。 哦，所以这个里边就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使用的现实的一些区分。 嗯、是的， 嗯，那有没有一些融合性产品？比方说刚刚我们一直没有跟大家提到的 Switch， 它其实怎么说呢？它是一款很特别的产品。 嗯。 真的是特别到我不知道怎么说， 特别到可以手柄直接拆掉，然后 特别到中国消费者去日本去买的时候，日本店员说啊不好意思，我们这所有外国人是一人限购一部，抢手到这个程度。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任天堂的总部是在京都啊，日本京都，在京都你的京都的大电器店里头不好意思买不到， 嗯， 卖完了，然后在比如说隔壁的大阪或者是更远一点的广岛，那么都是店面上都会限量销售，你知道现在火到这个程度。 怎么会这样呢？ 它主要是它的一个游戏类型是不一样的。它其实，任天堂是一家很神奇的公司，它做的游戏都很特别。 哎，那不是五八同城吗？ 哎，不一样，不一样，是的，概念不一样的。它的那个 Switch 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体感，或者说一个怎么说呢，形态很特别。Switch 游戏它有很多个形态。第一，比如说现在这张图， 嗯， 这张图它是有一个桌面， 嗯、 外置桌。带出门的桌面模式， 对， 就是你的手柄是这样子的 啊， 你就好像自己带了一个主机跟一个带显示器在外面打游戏的感觉， 对对 啊。另外一种其实可以再看一下其他图， 哎 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掌机模式， 对，这个掌机模式 的话你 就可以 游戏的感觉， 对， 哎， 感觉 其实就跟这个东西套了左右一个，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对。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现在还没图啊，就像忘记带那个图来了， 嗯、 就是连接那个电，连接显大电视的时候的那个， 对，就是那一天我们在直播间体验那个模式， 对，就是张超带过来连接那个几米电视、几米无线电视的那个方式。 它有的游戏呢可以结合它的这个手柄，比如你能看到我们的手柄是可以单独拆开的， 对， 也可以并在手机上面的，也被并在它的主体上面的，也可以用更好的，比如说这种外置手柄去打，嗯、就使得它有些游戏可以去根据它的那个手柄特性来去适应不同的游戏类型。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它有一款游戏叫。1+2这个游戏比较特别，它可以去实现两个人对战。比如说，我同样拿一个手柄，我去跟你模仿同一个动作，去来实现一个判定 体感的。 对，实现一个判定。那别的手机厂商或者别的那个主机厂游戏都做不了这同样类型游戏，所以说使得它的 Switch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吸引力跟一个特性。 因为真的现在好像现在去谈论，比如说 PS4 或者是 Xbox One 的游戏的用户越来越少，但是你随处可见，真的是你可能地铁上能随便能找到一两个那么在用 Switch 的人。 而且成本，你的使用成本是不一样的， 带出来就能用嘛。 对，而且重点是你买 Xbox 买 PS 你还有一个大电视呢，或者一个显示器、 哦、对，你还得买一个更贵的。 对，重点是怎么带出门呢，这是一个使用 成本的问题。 而且它的游戏面对的人群也是有不同的、 嗯、 比如说 PS 跟 Xbox 它上面有一个传统意义上就是我们叫做大作，就是电影的，就画面很好，剧情很炫、 嗯 或者说它的追求的一个性能会比较高， 嗯， 而 Switch 它可能是玩一个游戏性、 嗯、 游戏性什么呢，就是你被它的剧情可迷住了，就好像看一本小说，可能跟这本书做的不够怎么精致，但是内容让你吸引住你，就一直想看一直想看那种感觉， 嗯， 它针对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你看这种游戏的设备的区分是非常非常细的。当然我觉得在游戏当中游戏的体验，因为也会根据不同类型的游戏会有不同的产品的体验。那么有没有那种比较，我们可以说综合性比较强的产品，我们可以一次购买其乐无穷啊，这样东西它不是小霸王啊。 Switch 算吧， Switch 其实已经算是这样的了。 因为你想，你既能手上带着玩、嗯、你也能跟朋友一起分享着玩，你还能 拆开了做体感游戏， 对， 对，然后以及接到大屏幕上去玩，因为它接到大屏幕上、嗯、那天我们看它的整个的画质， 有道理的， 其实 还 OK 的， 还 OK， 还 OK 的。你只要不是想追求那种 4K 分辨率的这种，都 OK。 那 Switch 大概多少钱？ 非常硬核的锁粉，我都会买了一个 Switch。为什么呢？因为 Switch 是目前一款唯一一款你可以带出门的游戏手机，不，说错了，掌机， 游戏掌机， 说错了，说错了。 游戏手机， 掌机它有三个小时续航，可以上 打电话，就是，嗯， 但它充电其实也可以用电源充电， 就可以用电充电。 嗯，你看这个游戏的新的时代，给到我们这么多这种游戏的模式的变化， 嗯， 那未来可不可以再有可能去畅想一下，还会有什么新的可能？ 我觉得未来方向可能刚才讲过 VR MR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哦。最近都没有提到那个产品，就是联想的那个 Mirage 那个东西， 嗯， 就是它那个其实是 AR 了。 哦，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那个、哦，但是那个的问题，那个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说，如果要用那一套设备的话，它其实是基于一个虚拟现实，就是我眼前看到就是演播厅，但是它演播厅上加载了那个什么沙盘或者是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问题在于说，你得根据不同的 IP 或者不同的内容去做开发。 嗯、 那比如这次星球大战完了之后，它还能用来玩什么？所有人都打一问号， 没了。 对， 没了， 就包括 PSVR 也是，就是这个 VR 的游戏内容是什么？ 嗯、 就那么多主机过来了，为什么现在就只有像 PS4、Xbox One 和这个 Switch 那么受欢迎？因为 它有足够的内容源去推进， 对，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新内容进去。我们今天去参加索尼的那个 Expo 的时候，索尼就提到说，甚至在引入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游戏内容进去，是那个基于 《海尔兄弟》吗？ 如果我想，如果有厂商真的要做海尔游戏，会火， 绝对会火， 绝对会火， 黑猫警长绝对会火。 海尔公司，你们自己想下这个事儿啊。 我们不要再提醒给他们， 跟你们的年龄越来 越，说版权费 越来越大 授权、 我们接着说刚才那个，它是基于非常当年非常热的那部动画电影《 大圣归来》， 大圣归来 去改的 IP， 包括说很多的设计美工都是根据，而且它是索尼去发，那么。争取到中国更多的用户对他的喜欢、 嗯、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个事情，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包括说手机游戏，为什么这两年你看我们最热门的手机游戏公司是哪两家？是网易和腾讯、 嗯、 因为这两家手里头老有一些非常好玩的、玩的人非常多的，而且能产生现象级的，因为现在游戏都是类似于那种，就是它是网络连线的，那么就是你玩我也玩，大家一起玩就会有乐趣感。 跳一跳嘛，对吧？ 对，跳一跳，对，就是这种游戏，就是玩的人越多，那么它就会越有价值。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现象级的游戏的话，那很可能就昙花一现。最后，愤怒的小鸟最后也现在你也看不到了嘛，对吧？那家公司你也看不到他在干什么了。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未来游戏的场景可能还会更多。然后一种现象级的游戏可能会不断出现，但是每一种现象级的游戏所搭配的或者做这种游戏设备的配搭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对的， 嗯，而且你在玩这个游戏的场景可能也不太会一样了。以前我们在家里，在车上，在路上，可能未来可能就是 anytime，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用任何的设备，跨平台玩同一款游戏。其实这个微软他做过这个情况，他把他的这个 Xbox One X 和他的手机 Windows 的所有的平、 对 平台通通都能够打通，你可以同样存储一个存档，然后进行读取，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跟你的队友们对战了。 所以这也是强调一个平台的重要性。 对， 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安卓电视，就是安卓智能电视，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好。如果安卓智能电视的性能够好，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比如说安卓上的某些游戏体验发上去？其实罗永浩展示的那个 TNT 工作站能那么大屏幕去玩吃鸡游戏和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应该是一个工作站做的事儿。如果那个东西，因为早年你像 TCL 出过一个东西叫做 Ice Cream， 叫冰瓶、那个其实跟 TNT 的逻辑有点像，但是冰瓶是个彻头彻尾的娱乐设备， 没错， 它是可以去触摸的一部23寸到32寸的一个中档级的一个电视，这种智能电视产品。 我们特别希望罗永浩能够像以前一样，能够回到自己当初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说家，一个脱口秀的赢家的一个这个情况。 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合适的产品。 他以前没有，他也能。那现在好像退步了，感觉是。 所以还是那句话吧，就是游戏，我们回今天主题哈，就是游戏产品。 一分钟了哈， 对，游戏产品一。好多人问说是不是一定要买某个游戏机，我觉得没有， 不一定， 现在不一定， 不一定，你喜欢什么就玩什么， 可以都买，看你预算。 对，二，很多人觉得说手机产品上的游戏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玩一个就是玩手，就是手机玩游戏好的手机哈，那肯定还是贵的好。 那 真的还是贵的好，对，而且贵的不仅是软件硬件都有价值。 那当然当然当然。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两位特别来宾，我们尤其要感谢一下知客主编方远文，大老远从这个广东啊一路飞过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感谢黄浩热情的光临。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的数码单元，叫做智享生活。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也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那稍后将会是为您带来的